说再见，已经远离我一光年。有生之年，狭路相逢，冲破了信念，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朋友们，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986 收听由贾跃带来的乐听经典。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是她王菲2001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流年》。流年啊，这个词有很多的含义，比如说它可以用来指作光阴啊、年华呀，或者是旧时算命的人会说一年的运气叫做是流年。还有呢，就是我想歌中所指的这个流年可能就是泛指的人生了。我觉得这首歌唱出了爱情最开始的时候那点神秘的感觉，比如说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用一朵花开的时间啊，包括是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电，用这样的一些歌词再配上王菲迷样的声音，让这首歌曲充满了魅力。这首歌呢也获得了多项大奖，光在2002年啊，就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 TOP 二十金奖，还有呢是第二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年度十大华语歌曲，第二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十大金曲和第1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可以算得上是王菲的一首代表作品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来听飞儿乐团带来的一首《我们的爱》。虽然这首歌的 MV 当中啊，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孩和一个黑道上的古惑仔之间的那种畸形的爱恋，但是我想如果您没有看过这个 MV 也不会影响到您对这首歌的理解，因为呢它也道出了爱情的那种不可复制不能重来的特性，而这一点呢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永远不再哭。 歌手蔡琴不仅有自己的代表作，而且呢，他还翻唱了很多的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海上良宵》。这首歌呢，最早出现在1960年上映的香港大电影《六月新娘》当中，原唱呢是葛兰。这首歌婉转优美的旋律令蔡琴久久不能忘记，于是呢，他决定由自己来演绎全新2010版的《海上良宵》。这首歌啊，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但是呢，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蔡琴作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海上良宵，对着这月夜风光多逍遥。我要去享受这情调。你听那音乐多美妙，陶醉在海上良宵。别怕我不怀好意瞎胡闹。我要去享受这情调，看到你舞蹈太美妙，叫我神魂颠倒。虽然是萍水相逢初相交，心里的热情已燃烧。我这样想法太无聊，以为他放荡心跳，倒不如唱歌跳舞又谈笑。可不能多情惹烦恼，可不能多情惹烦恼，可不能多情惹烦恼。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演唱者，这位女歌手呢，她的声音和蔡琴的声音有一点相像，就是比较低沉，在平缓当中呢，透着一种穿透力。她就是歌手徐小凤。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她对于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的翻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徐小凤翻唱的一首上个世纪40年代的由吴英英原唱的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1987年的作品，它是哥哥张国荣演唱的一首《共同度过》。这首歌呢，是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张国荣的那张影响了整个乐坛的专辑《Summer Romance 87》当中。这首《共同度过》一开始便从人生的经历之初娓娓道来，似乎在倾诉着人生路上的种种艰辛。一问究竟为何生，作为张国荣的知己和好友，作词人林振强的歌词似乎描写的就是张国荣。到后来歌词里的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着阙歌，更显现出了这种爱大于一切的感激与肝胆相照的人间真情。 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于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谢谢你风雨内都不痛，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路过。 在这首张国荣演唱的《共同度过》当中，我们听到了人生路上不需言谢的真情，即使是分开了，也活在彼此的心中。 而这种感情呢，不仅局限于恋人当中，也产生在朋友当中。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郑智化发行的第九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游戏人间》。在这首歌里呢，我们能够听出一种非常豁达的人生态度。 当老大没钱的难过，就算是看不惯我又能如何，爱人离开我不说为什么，伤心难过的时候我学会了喝酒，每次我都喝醉但从来不犯错，明天酒醒以后我依然是我，笑容太甜泪水太咸，山盟海誓到了最后难免会变，烦恼太多未来太远，何不陪我一起放荡游戏人间，强求我有我的痛我有我的梦，装疯卖傻的时候你不要笑我，也许有一天你我再相逢，睁开眼睛看清楚我才是英雄，笑容太甜泪水太咸，山盟海誓到了最后难免会变，烦恼太多 这张郑智化的第九张专辑《游戏人间》呢，发行于1995年。本身郑智化呢，就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之一。而且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游戏人间》啊，就是郑智化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这首歌呢，并不是想让我们真正的去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当做一场游戏，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得洒脱一点，偶尔呢，也能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就让月亮守在你窗。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月。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窗外》，演唱者是李琛。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就来自于演唱者李琛的一段情感故事。他说，他向词曲作者牛朝阳倾诉了曾经在老家西安和女朋友的一段情感故事。而牛朝阳听完之后呢，感觉到灵感泉涌，一个晚上这首红遍全国的《窗外》就这样挥笔而就。继续来听歌，在我们听下一首歌之前呢，不妨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心灵会产生巨大的震撼呢？不管有多少种答案，我想其中有一种一定是在面对生死的时候。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意创作的歌曲，叫做《忽然之间》。大多数人可能都把这首歌看作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情歌作品，但是却没有想到在这首柔美的作品背后啊，蕴藏着生命的勇气和力量。在灾难面前，人总是显得太过无力，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莫文蔚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害者最真实的心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这首《忽然之间》。 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是真的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像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在吉他的伴奏之下，莫文蔚的声音显得非常的质朴，歌词借着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当中对于情感的珍惜和怀念，显得非常的真挚和感人。而我们听歌的人呢，在了解了歌曲背后的创作背景之后呢，也更加能够理解到歌曲本身想要传达的意义。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由群星演绎的《让世界充满爱》，让我们体会到歌曲给予我们的那种心灵的抚慰作用。继续来听歌，来听两首表达在爱情当中态度的歌。首先我们会听到梁静茹的那首代表作《勇气》。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手心里你的真心，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当我们不再是懵懂的少年，在爱情当中经历了一些伤痛之后，才会明白在爱情当中勇气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迪克牛仔演唱的一首《放手去爱》，也是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国语歌曲。 独自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

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哦、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是那么潮湿。